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目前本市的能见度依然是比较低的，预计14号白天局部地区的能见度不足500米，14号夜间到15号上午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小于500米的，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200米。北京市气象局是继续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来关注一下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雾转中度到中度霾，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是中度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小雨天气，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一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很差，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凌晨开始北京会出现降雨天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好。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二环的钟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有事故，后车多，队尾目前已经排到了马甸桥。北四环学院桥以东东向西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建祥桥。北五环的顾家庄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望京桥望京西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机场高速的温榆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四元桥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广安门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到航天桥，莲花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能见度不是很好，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的系列访谈。今天为您推出的是第一期我们院长系列访谈，大家伙有什么样就医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和我们的医院一把手直接的进行对话和交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小汤山医院党委书记许俊峰和北京小汤山医院康复中心主任武亮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有请许书记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小汤山医院党委书记